烦恼什么？七情五欲。烦恼断不容易，习气更难了。这不能不知道啊。啊，难还是要断，不断不能向上提升。啊，尽是烦恼断了，出离六道轮回，就是阿罗汉。尘沙烦恼断了，他升级就菩萨了。啊，无明烦恼断了，他就往生到一真法界，就是诸佛的十宝庄严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人道里面的福报，完全看这一生所修的满业，满是圆满。啊，满意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这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财布施得财富。啊，所以财富从哪来的？布施来的，越施越多。啊，我们学佛这六十多年来啊，依教奉行呢，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法布施得的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人都想得到。啊，想得财富，想得聪明智慧，想得健康长寿。佛教给我们，你能修这三种因，就能得三种果报。啊，认真努力去做，果报不可思议。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头个错误就是执着身是自己啊，计较啊，贪爱、憎恨啊，顺自己意思就想贪得了，想占有啊，想控制啊。这些都是错误的。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现象从哪来的？整个宇宙，它怎么来的？啊，完全是从波动产生出来的幻象。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啊，这是真的。啊，我们今天看到的， 听到的、接触到的啊，自己的身体殊不知它是假的，你能不能得到？不可能。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假的，哪里是真的？啊，不要相信我们的眼睛，不要相信耳朵。眼睛怎么看错了？耳朵听错了？啊，不要相信我们念头，念头也念错了。宇宙的真相就是一念不觉，二有无明，无明就是波动现象啊，这个波动现象频率非常高，如果我们的心不能接近它这个频率，你对这个频率一无所知啊，你跟这个频率相等，你才能看到它的本来面目。要怎样才能知道呢？要很深禅定的功夫，你才会知道。啊，甚深禅定功夫里面，时间空间都突破了，你能够看到宇宙的缘起、生命的缘起啊，我从哪里来的，全看到了，全知道了啊。所以佛法离不开禅定，离开禅定没有佛法。那么在这个太空里头，有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也就是有无量无边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诸佛都劝大家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啊，这就是我们产生的问题。啊，念老在注解里头跟我们说，我们这个怀疑也是多余的啊！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产生这种怀疑。真相是什么呢？极乐世界去的人再多，你没看见他多啊，常如一法了，真一点都不假啊，一法了都好懂啊。那我们今天对这个现象不容易解释，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非常局限的一个假的空间， 佛把我们这个空间，我们现在的状况啊，《金刚经》常比喻作梦幻泡影，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梦是怎么来的？是我们见思妄想变现出来的啊。见是我们看错了，我们把整个宇宙人事物用这三个字把全宇宙都包括了，我们不了解真相，我们在猜测，我们在打妄想，妄想永远是妄想，永远没有办法跟真相相应啊，这是看错了。我们的思想也想错了啊，看错了叫见惑或是迷惑，想错了叫思惑，我们的看法想法全错了，这个错误引发我们的言行造作，这叫造业啊。从错误的思维就造作不善的业啊，善业跟不善业都叫做不善业。为什么呢？他变出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假的，我们的见思烦恼一断，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有六道说明你的见思烦恼没断，哪一天轮回不见了，没有了，梦醒了才知道过去一切都是一场梦啊。梦醒了无有一法可得了，这是事实真相啊。那么这个梦醒了是谁呢？佛经上称他做阿罗汉。阿罗汉呢，第一个梦醒了，回归到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梦醒之后看到是什么？声闻缘觉菩萨佛，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轮回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严重染污啊，无主卧室啊。啊，秽土不见了，净土现前。这净土是不是真的呢？佛说不是真的。啊，千万别执着，它是假的。啊，净土从哪里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来的，继续不断要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啊。那么第二个梦啊，行了，十法界不见了，啊，这个时候他看到了，看到的现象啊，叫一真法界，跟前面十法界相比，它是真的，十法界是假的。十法界有生有灭，而且刹那生灭，生灭不住啊。啊，真正能够把 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哎，不生不灭境界现前啊，有生有灭的这个境界不现啊，所以我们叫它做一真法界。那这个我们得知道啊，搞清楚搞明白，不搞清楚不行的，不搞清楚总有疑问，疑问造成我们严重的障碍，我们真是寸步难行啊！搞清楚搞明白不怀疑，哦，原来这么回事情啊！我现在在哪个阶层里头清清楚楚啊，我要往上提升，该怎么提升？放下啊？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怎么样帮助看破？经教佛菩萨事先在这个世界讲经教学，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方便有多门呢？归云无二路啊！啊，所有一切方便门道，无非都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相辅相成的啊！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这是佛法菩萨修行的秘诀啊！放下就得自在了，看破智慧就现前了。极乐世界清净光明，相好庄严，无有众苦但受作乐。这极乐世界殊胜呢，我们把这些都看清楚，都看明白，你都想通了，极乐世界你能不去吗？真正明白人，真正想通的人，巴不得现在就去啊！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丝毫留念这个念头啊！一生到极乐世界，弥陀一加持，智慧就现前，神通现前，全明白了，再不迷惑了啊！无有众苦但受住了，真是这两个字，我们没有啊，所以我们修行障碍很多啊。啊，阿弥陀佛修行呢很顺利耶，啊，为什么？他真是啊。首先，我们想想，我们能不能用真实心待人？啊，第一个从哪里学习？从不妄语学习，可不可以做到？我能不能跟别人说实话？啊，不妄语，不欺骗人啊！真正修行第一步在这个地方啊，还是欺骗人，还是想到自己的利益， 这是修六道轮回，这个不是修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要真实，没有一丝毫的私心，啊，从哪里做起？三归五戒十善，真正落实啊！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要真干呐、啊，光说不干不行啊。那不是真实的啊！真能放下，真实智慧才能现前啊！弥陀的恩德不可思议啊，在哪里？就在这一部经教里头，就在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面，我们展开经卷，首先要感谢老师啊，这个老师就是夏莲居黄念祖啊，没有真诚心、恭敬心、感恩心，我们天天学习也得不到啊，所以要有真诚心，要有恭敬心，有感恩的心，我们天天都得受用啊，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大乘法讲绝了啊，分给我们什么关系？一体，不是一家了啊！一家我们的身心不同啊，一体，讲绝了啊！我们不承认，他承认。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确确实实跟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是一体啊！尽管他不承认，我要承认啊！为什么呢？我要往生，我要成佛啊！我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人事物的看法，我同佛之间，那佛怎么看法，我是怎么看法；佛怎么想法，我怎么想法；佛怎么做法，我怎么做法。这叫学佛。我不是求知识，那我不求广学多闻，啊，那些不是真的。法上应实，何况非法？我要求真，真的是心的啊！我要像佛一样，用真心待人接物处事啊！那就是佛，那就是菩萨，那就是佛教。啊，今天佛教被社会大众瞧不起，啊，称作迷信，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过失，他们个个本来是佛，他有什么过失？那为什么造成这种误会？ 是我们现在学佛的这些佛弟子，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没有真正学佛，要真正学佛，他不能不佩服你，他怎么会回报你？啊，我们因为他的回报错怪他了。所以中国老祖宗教人，行留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非常有道理，这是智慧，真是智慧。啊，出了问题了，问题肯定在自己，不在别人。啊，我们自己常常想着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问题出来了，先把别人开掉。自己造的罪业，这个罪业什么呢？造成将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今天我有权了，我不喜欢你就把你去掉。来生的时候他有权，你做他的下属，他不高兴你就把你找他的。一饮一珠莫非前定的，决定自己造出来的因，遇到缘自己决定要承受果报。啊，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生不敢冤枉一个人。啊，什么样的是逆境，自己甘心情愿接受。啊，为什么呢？要把它报掉，不报掉留到以后麻烦。啊，除顺境善缘，在这个环境不生贪念，这就修行了。啊，没有丝毫贪念心，要用平等心，啊，正直的心来处理事情。要出逆境，遇到恶缘啊，环境不好，处处注意人多障碍来麻烦你，就晓得啊，这是我过去所做一切不善的果报现前啊，要欢喜接受，要忍受苦难，把它度过，不怨天，不尤人。啊，要把自己心量拓开，量大福大。啊，没有心量的人，他就没有福报。我们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福报，有多大的福报，看他的心量。啊，一点点小事情斤斤计较，这是没福。啊，量大福大了。啊，慷慨布施，时时刻刻都念着帮助别人，成就别人，这个人福大。啊，处处为别人想，帮助别人断恶修善，帮助别人改过自新。啊，不好教，教不好，要反省。我没有智慧，我没有方法。啊，一反省，智慧就现前，方法就有了。为什么？得佛力加持。你有怨恨心，有不高兴，谁加持你？妖魔鬼怪加持你，叫你造业，不会成就你。所以 念头才动啊，就有感应。啊，一个善念跟佛菩萨感应，一个不善念头妖魔鬼怪冤亲债主跟他起感应。啊，我们听见这些信息啊，自杀的人，这个世界自杀的人多啊，你小孩都自杀啊，小学都自杀，过去没听说过的啊，为什么会自杀呢？原来自杀大多数是冤枉啊，他只有这个念头想自杀，并不是真正想死啊，但是有这个念头想跳楼吧啊，他有这个意思哦，跳楼死这个鬼都来了，为什么？他找替身啊，你走在楼盘上，他把你推下去，好多不是真正要自杀啊，都是被鬼推的啊，跳河自杀的有这个念头，这水鬼把他拉下去的啊，这叫冤枉啊啊，也不能怪人呢，你动了一个念头，不善的念头啊，所感的啊，动这些不善念头，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观音菩萨？你念佛，这些妖魔鬼怪有很多还有善根，他得度我，你帮了好大的忙啊！啊，所以古人这个反求诸己道理太深太好。啊，要修持真实功德，啊，行要求圆满，把弟子规做到，把感应篇做到，把十善业道做到，往行圆得满这个地方走。啊，这样我们才真正能离开六道轮回，才真正能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境确实是不明因果，不知道啊，知恶行善。换一句话是，我们对于善跟恶搞不清楚，迷在这个里面，总认为自己所想的所做的都是善，别人所想所做的都是恶啊，没有冷静的认真去考虑这个问题，粗心大意啊，做错了，自己晓得了也不敢承认，碍于面子，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过，啊，这中国人好面子啊！啊，知道错了还得继续做。要错下去，所以来世三恶道去了啊，因果教育太重要了，就今天的社会除因果之外 没有第二个方法更有效。啊，佛经是好，佛劝导你，你不相信，你不害怕了。啊，将来果报现前的后悔莫及。啊，这一个跟头栽下去了，不知道要多少劫多少世你才能翻身。太可怕了。啊，我们今天修学的理念错误，方法错误，这是说不相信古圣先贤，认为我们所知道的超过他们，他们不懂科学。这一个错误观念，把古圣先贤、诸佛菩萨全部都抹杀了。啊，所以自己虽然学佛，虽然学传统文化，没有学对，学错了，全做的是表面功夫啊，没有实际的内容啊。啊，什么原因呢？对于经典没有深入，啊，甚至是连皮毛都不懂。这是什么缘故？啊，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理念错误。错在哪里呢？不知道要用真心学。啊，学古圣先贤东西，不能用妄心。但是我们现在全是妄心。学了佛之后，听说有个真心，什么是真心不知道。啊，真心在哪里不知道。啊，经上讲得清楚，没听懂。什么是真心呢？把妄放下就真心。什么是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妄。佛慈悲呀，佛讲得很清楚啊。啊，大小乘经论，佛常常讲啊，不是一遍两遍的。啊，为什么听不懂？没听进去。烦恼习气太深了。啊，这些烦恼习气让你回不了头来。造恶会很容易。修善非常非常困难。啊，说明什么呢？恶的习气，恶的根太深太深。善的根太浅薄了。啊，遇到佛这么慈悲这么教训都没有。他不是不读经，他不是不听经。经听了几十年，经念了几千遍没用。啊，还是自私自利。啊，还是烦恼重重。啊，经题上讲的多明白，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就能修佛。那我们今天修佛是什么？就是把清净心找回来。啊，在哪里修行？ 生活当中千万不要忘记，离开生活没有修行处啊，就是人事物啊。我每天对这么多人，对这么多事，对这些万物啊，怎么修呢？不执着，学不执着，不执着我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执着生烦恼，造罪业啊，不执着呢，生智慧，积功德。佛法完全在生活当中，离开生活没有佛法啊！所以佛法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们把断我修善的功德通通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不求三界一切果报，不求这个，只求往生净土。啊，世间人断我修善，他求世间的福报。啊，财色名利呀，功名富贵，这世间人求啊，知道天上路，天上福报大，天上寿命长啊，希望升天佛告诉我们，升天不究竟，没有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六道轮回是离究竟苦，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定要身心因果这才能成得了佛啊。我们今天如果对因果不能够深信，执我行善，饶益有情，造福人间，都是空话，说得好听的，你决定做不到。唯有身心因果，知道善恶报应，丝毫不爽。中文里头这些话呢，就能听得进去了。听了之后啊，自然有感动。啊，自然知道啊，怎样去落实。啊，特别是在现前的时代。啊，真正是弥陀经上所说的无著我识，啊，著到基础了， 处处都能够看到、听到、接触到。我们要怎样啊？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当前的社会啊？那就是生明因果，明因果还不算，要深深明了因果啊！啊，怎样才明白呢？我们学习因果启蒙的教科书是《太上感应篇》啊，道教的。那《大乘经》上的呢？这一部经，32品到37品啊，反省、忏悔、改过，标准呢，就是这一部经32品到37品。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有感应篇这种因果教育的基础啊，读到无量寿经才真正是此地所说的生明因果，知我心善啊。啊，我的念头，我的行为，我的习气，不能不知。啊，善不能不行。不能知我修善，经念得再多，佛号届时迟到，像偶耶大师所说的雨打不实，风吹不入，达到这种程度也不能往生。我们相信呢，偶耶大师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要真干，这叫学佛啊！读佛经，听说教啊，听了读了不能做到，那不叫学佛。啊，那叫啊，正光见闻，把学佛当作一种知识啊，听听，嗯，知道了，到这就为止了。啊，这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好处是阿赖耶识里头落了佛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不会起现行。你阿赖耶识有佛的种子，啊，将来来生后世遇到缘，这个种子的起作用。 这一生当中不起作用啊！啊，来生也未必能起作用，但是它一定会起作用。啊，不知道在哪一切，不知道是什么因缘触动它。除这个好处之外，没有别的好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真正透彻了解，啊，知道世间苦，知道极乐世界殊胜，为什么不求往生？啊，那我们同学告诉我了，我信心就是生不起来啊。怎样帮助我生起信心呢？方法有，还是要靠自己，那就是读诵经典，听讲这个经典呢，天天不能中断。啊，每一天要听多少呢？至少四个小时，越多越好。啊，我们知道，大陆东北有个刘素云居士，他在过去用了十年时间，专听无量寿经。啊，他告诉我，他用的方法就是古人所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度数千遍，其义自见。他说我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这四句话，我就依教奉行。啊，他跟我没见过面，在那个时候，啊，得到我一部《无量寿经》的光碟，他每一天听一篇，啊，一个小时，一天听一篇。但是这一篇呢，重复听十遍，也就是听十个小时。啊，第二天换一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讲的是一百多个小时。啊，一部听完了，从头再听，就用这么一个方法。啊，一天把一小时的重复十遍，听了十年。功夫成就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十年时间。哪有不得念佛三昧的道理？他得到了。啊，这部经完全能背诵。啊，背诵是附带的，久了嘛，自然就会背了。啊，他给人讲这部经，讲得头头是道啊！ 啊，法缘殊胜。啊，他虽然没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啊，他肯定得的是大悟，大悟是本尊的经典，与净土宗有关的经典，他一听就懂。啊，这就很难得了。佛法的修学不同世界，啊，世间讲求的是广学多闻，佛法圣贤教诲讲求的是一门深入，长时寻求，啊，方法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不要讲求意思，你只管读。啊，读到若干年之后，豁然全经的意思都明白了。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明了，现在为什么不明了了？是有烦恼、障碍、习气，把你的智慧障碍住了。你现在修一心，一心就把真心里面的烦恼、习气、障碍化解掉了。这个化解掉了，自信本具的智慧现前，智慧现前，一理通通都明了了，道理就在此地。古时候讲经著书的标准都是定在大彻大悟之后，你讲经不会有差错啊，注解不会有不妥当的地方。